龙排到去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薄扶林救护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受紧急维修工程影响，石梨的梨木道近住凌峰苑一段，和大白田街近住石梨天主教中学附近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屯门的乡事会路都是受爆水管影响，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兆安苑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城墙道观塘和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Hello， 我是船仔，听闻我好像是全场最后生那个，最 champ 最正的东西被我找到了。 你不是不知道什么叫 champ 啊？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分神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不停。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喽。 喂啦，依家就即係都唔係话嚟緊，依家就已经係万圣节㗎啦，对于我嚟讲。因为啲人玩咗几剂㗎啦嘛。 係。 即係有啲入去主题公园咁样促进下消费啦。 咦，但我今年嘅气氛係咪冇以前咁旺盛呢？ 都旺盛嘅。我想讲今年呢有啲得意啲嘅嘢嘅，就係佢哋真係结连咗，即係同一阵请我哋应科院叶博士去倾偈差唔多啦。因为你要有啲科技嘢，有啲创新嘢、有啲 fintech 嘢啊咁样嗰啲啦。咁今日想聚焦讲下啲AR VR 嘅，其实、即係好老实讲，你唔係下下都要俾几百蚊入去主题公园就玩到个气氛㗎嘛。咁呢我知道呢依家有啲 party room 呢，其实佢都有啲类似叫鬼屋嘅模式啦。咁、但係梗係用啲科幻嘢去扮啦。就变咗呢一班人呢就戴住嗰啲眼罩。 係 啦。跟住呢就即係喺度玩啊咁样。都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即係活化咗嗰、那个叫做仲係有啲人呢即係出嚟扮演员跟住嘣一声喂吓你咁样。 我有諗过我喂 即係佢又唔敢掂你喎、因为佢唔可以有身体接触啊。最搞笑系咩呢，其实嗰啲演员呢我今年冇入去啦，我唔知佢哋有冇戴口罩。但係佢哋戴咗口罩个特技化妆又有咩用呢？ 呢、這个有趣喎、 全部都有啲拗晒头。 喂，但你啱啱讲 ARVR 啦，我自己其实一路都有啲諗法嘅。即係我成日都会諗啦，即係 我哋可能睇好多電影啊嘛，即係講緊捉鬼敢死隊呢個 concept 咧，如果放翻係啊，即係如果放翻喺我哋個 VR 眼鏡啊，跟住一啲裝置上面，然之後去吸咁啲鬼，其實都幾有趣 嘅，隔離打機嘅。 係啊，咁你萬聖節我哋唔係淨係俾鬼嚇噶嘛，我哋調翻轉個 concept 去捉曬啲鬼，佢都可以。 呢個都係有趣嘅，咁即係當然即係我哋唔係主張話鬼鬼神神嗰啲嘢，只不過即係當一個開心嘅，好似一個美酒佳肴節咯。即系对于我嚟讲，嚟紧十一月，即系你十一月未饮下酒，食下靓嘢咁样，即系你而家应下节，等于八月十五攞个月饼快嚟上月。 其实近排咧，即系你讲开美酒佳肴节啦，我觉得最近真系开翻好多活动。 系嘅， 我呢个礼拜其实就听咗维也纳嗰个音乐会啦，真系好好。 系港台电视32有直播嘅，我都有听，所以即系唔系净系有钱人嘅玩意啊！呢个我真系要高度表扬港台电视32。 系啊，跟住同埋其實嚟緊十一月，我應該印象中每一年係咪十一月定十二月咧？即係喺呢個天馬南咧，都有一個音樂會噶嘛。 係啦，咁啊，除咗音樂會有嗰啲即係冬日美食節啊。 係啦， 嚟緊希望疫情進一步放緩啦，咁大家起碼即係啲 event 多啲，活動多啲，即係 event 多啲，活動多啲。除咗即係依家聽緊收音機嘅你咧，開心咧。其实我哋业界人士都开心， 系啊， 即系多翻啲嘢做啊，有两三年大家真系手停口停，真系搞唔掂啊吓。 同埋个人可能有啲枯燥， 系啊，咁希望多啲嘢玩啦。咁大家去玩嘅时候咧，咁啊记得咧要注重翻嗰个防疫限制啊，这个都系重要嘅。好，咁啊听只歌啦，转个头咧请应科院嘅叶博士同我哋倾下偈好嘛？ 好， 这地球这夜留别战斗，风暴来火。 区生活一小时。 PC 早晨啊， 早晨啊， 上集咧，我哋就同啊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嘅行政总裁叶成辉博士咧，倾咗好多啦。譬如讲咗一啲题目就系、是、啊一带一路啦，同埋创科互联互通嘅关系啦，而且咧究竟啊呢、這个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咧嘅本位嘅工作系点啦？咁都分享咗有接近咧半集嘅节目。今集咧就邀请埋我嘅好拍档 PC 咧，一齐聚焦下一啲喂年轻人。读完个 degree 或者读完个硕士啦，要翻到湾区大展拳脚，做咩啊？梗系做创科啦，系咪先？今时今日啊，科技领域咁究竟咧，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咧，点样可以协助到啲年轻人咧？而且喺你哋嘅视角嗰度啊，年轻人又有啲乜嘢发挥咧？特别喺科研啊、创科项目之中，咁啊，请叶博士同我哋倾下。叶博士，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请讲。 其实这个题目我都讨论了很久了，我成日话为什么 DSE 最高分那些成日读医读律师不读这个科技呢？咁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读科技嘅，因为科技前途很好嘅。咁其实如果我睇返香港硕士生、博士生甚至学士生如果读科技啦，咁当然香港有好多职位嘅前途啦，但係深圳始终系我哋全国科技嘅核心。咁其实好多好多机会，而家最多人讲嘅机会去到就系、是、我未必系想做大公司。我有成讲緊成千几家嘅呢个创科嘅公司喺深圳。咁佢哋其实需要好多唔同嘅人才。咁当然如果你喺大湾区做，比起香港嘅好处就系更接近市场。因为香港始终系700万人口啦，咁你做嘅嘢你要发达好，要发大好，其实都需要利用内地嘅市场。咁其实有好多而家嘅招聘咧，都系讲緊有工程毕业或者系识 AI。或者是當然識半導體，你的人工就更加高啲啦。咁其實呢樣嘢同應科院都相關嘅。應科院我哋而家同南方科技大學都有合作，就係將佢哋嘅博士生同我哋嘅博士生連埋一齊，去共同做唔同嘅 project。咁我哋嗰啲人唔係一定要住喺深圳嘅，可以係利用幾個月時間喺深圳，幾個月時間喺香港，咁佢起碼就兩邊都學到唔同嘅科技。咁我哋希望將呢、這個咁嘅模式咧，係做到唔同嘅香港大學喺大灣區有分校，而家有六間係將會或者已經有分校喺大灣區。 哦，哇！咁其實咧嗰、那個學術版圖咧都幾廣喎、哦，咁樣嗱，頭先咧話有得讀書啦，讀完書梗係想做嘢㗎啦。嗱，我又想問下葉博士啊，即係應科院有陣時都好多專才啊，即係政府依家話我要留住啲專才，留住啲後生仔做嘢咁樣啊，你有冇啲經驗係你覺得呢一代啲後生啊，我哋又講啊，呢一代啲後生有啲咩欠缺嘅咧？可以點樣補完咧？可以更進步咧？可以優化咧？又調翻轉頭，你睇到佢哋有啲咩優勢咧？不如又等你去分享下好嘛？ 我講啲我希望有進步空間嘅嘢先啦。 係啊，好啊，我都想聽下博士點講啊嚇。係啊，行政總裁啊嘛，我要建功，我了解到 CEO 嘅想法，即係同間公司理念咧，就大家一樣啊。咁我先建功嘅比率高啲啊。啱 喎，呢個好緊要。 我覺得工作態度啦，因為我哋見到其實建功嗰陣時睇到嗰個人嘅工作態度。我哋最近見到有啲人一建功就話：喂，我可唔可以三日？一個禮拜三日咧喺屋企做嘢嘅，因為你嗰度遠喎。咁即係我哋會 香港有幾遠啊？香港即係點對點，柴灣去天水圍都係一定嘅車程。你如果喺外國生活過，即係你北美啊嗰啲係遠啊，揸三個鐘頭車係嘛？真 係啊！係啊係啊，咁依個其一啦，其二就係其實。好多人見工嗰陣好鍾意問就係、是、喂我假期唔夠喎、哦、我哋其實已經去到12至到15日，佢話我15日假唔夠喎、哦、可唔可以多5日啊，你哋假期好似少咗啲喎，咁即係呢樣嘢如果見工係傾緊15日定20日假，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啱啱畢業嚟講，我就覺得係呢個叫做工作 態度可以改善啦。 嗯， 係啊。我想試下調翻轉條問題嘅答案。 好啊，好啊，好啊。 如果我長期留喺公司 OT 可唔可以？係咯，可唔可以咧？如果咁樣， 係啦， 會唔會咁樣？咁樣又會係點樣？ 我哋有陣時 咁咪即刻請咗你㗎啦。 因為咧，我哋有時都知道啊，譬如外國啦，譬如直谷嘅啲企業咧，即係 FinTech 又好，即係或者好多呢啲科研項目咧，其實就自己做自己嘢，意思系乜嘢呢？唔系话哇，即系你唔使团队啊，唔系咁嘅意思。意思系其实你个discipline 啊，即系自律个能力系高嘅，而且你嗰个项目系自己做，你中意做嘢就做嘢，做早就做早，总之咧就系要做好佢咁样。咁嗱，又问下老板啦，叶博士，你嘅睇法系点样咧？即系其实香港嘅科研公司或者香港嘅科企系咪大多数都系行紧呢一个模式嘅咧？ 其實美國公司是很多行緊呢個模式嘅，但是你要知道美國公司咧，佢請人嗰陣時咧，通常嗰啲人咧都要有五年以上經驗。咁如果做一個大學生嚟講咧，其實佢唔翻公司自己做自己嘢咧，其實就兩邊都呃咗你，即係自己又學唔到嘢。人哋又揾唔到你，咁叫你做一樣嘢，我又冇咁嘅信心，所以我覺得頭五年喺一個個人嘅成長中咧，係盡量應該唔好咁多話 work from home 啊，自己做自己嘢。咁其實美國呢個模式咧，係香港而家有啲公司都用緊嘅，譬如有啲人要移民去英國啊、加拿大啊，其實而家香港公司請緊佢，喂你其實一年我俾錢機票你翻嚟兩個月，你有十個月喺英國，咁樣就後面可以做，但呢啲係講緊有經驗、已經知道做緊咩嘅人，所以有個分別喺度。 嗯，咁啊，最後問埋葉博士啦，你覺得年輕人喺灣區入邊嘅機遇係乜嘢咧？咁啊，交俾你講下啲願景嘅嘢啦，好嘛？唔該。 其實如果我哋睇翻成個灣區嘅定位咧，科技係佔好大嘅重要。咁年輕人喺灣區咧，我覺得係好大機會嘅，即係除咗九加二，其實個發展係非常之快。千祈唔好將自己嘅眼光淨係話我係要做一樣嘢，我淨係要坐死喺銅鑼灣好、中環好、天水圍好，即係將個眼光放遠啲，因為個市場未來十年都會是灣區內地一個好大的市場，我們一定要知道個市場需要啲乜嘢，所以我希望香港啲年輕人多啲諗多啲，如果有工叫你去大灣區發展，應該係略反應啦。 嗯，咁啊，希望都成啊葉博士啦嘅想法啦，即係哇，機遇處處係咪先？喺灣區入邊，你應該會尋找得到嘅。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行政總裁葉成輝博士啊，同我哋講咁多啦。 多謝葉博士。 係啦，葉博士，我哋遲啲有啲科技領域嘅嘢又去請教你噶啦嘛。多謝曬你今日，拜拜。 拜拜。 穿走，你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渐多烦恼。愉快后够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乐意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也认定系我错，有冇？就变咗死蠢，我相信下一日被放纵，无谂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咗心痛。我食嘅菜单你话太口淡，简单嘅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有再多好处都比你放到心软，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也认定是我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早前列席中共二十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港人很多时习惯从香港如何受惠于国家的支持，去看香港，去看国家一些重要宣示，但是二十大报告描绘未来五年乃至是更长时间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香港如何用好独特优势参与内地发展，贡献国家，本港的得益将会更大。梁振英说，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香港中医药比很多内地城市都具有竞争力，而且本港的内地和国际中药材贸易量非常多，形容出处不如最处，香港可利用优势协助国家相关发展。梁振英又说，本港专业服务业有过百年长远发展历史，无论制度、专业培训、事务所管理都是比内地完善，尤其在法律服务方面，国家现在过度依赖西方国家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是极不理想，在国家对外关系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令央企、国企和民企可能变得被动，甚至安全受到威胁。施政报告提出目标，在2023至2024年度将公立医院的内科专科门诊稳定新症轮候时间缩短两成。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缩短病人轮候时间牵涉整个医疗系统很多需要优化的问题，包括增加人手、调配医管局门诊资源、增加新症名额等。他说，长远要发展基层医疗，当局很快会推出基层医疗蓝图。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本港医疗体制太偏重医院服务，重治疗不重预防，市民只要有少少不舒服就想到医院看专科，增加公营医疗系统压力。他说，一个较健康的医疗系统，基层医疗很重要。他说，基层医疗可以处理轻症，及早发现问题，全世界有数据显示，基层医疗如果做得好，市民的健康更理想。卢颂茂说，人手流失问题严重，医管局已经增加不同职位，给医生有升职机会，但现在是有位而无医生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当局正检视需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的政策，稍后会有具体建议，当中有机会在公共事业任职重要职位人士都有机会纳入宣誓范围，但暂时没有具体时间表。谈及区议会检讨问题，曾国卫在电台节目指出，正是检讨未来地区行政问题，有需要修改法例，当局对各种做法持开放态度，但必须符合基本法相关规定和爱国者治港原则。被问到参选人士的立场会不会有限制，他回应，只要真诚爱国爱港，对政府有批评正常，强调立法会选举都有民主派人士参选并胜出，但如果将区议会作为闹政府或者反中乱港平台就不能接受。他提到，当局现在没有打算进行区议会补选，未来将会集中处理12月立法会补选和明年1月的村代表选举。立法会补选将会由选委会投票，预计1400多名选委会在2.5小时内分5个时段投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丈夫保罗在三藩市寓所遇袭受伤，疑凶已经被捕，行凶动机仍在调查。82岁的保罗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部分伤处出现肿胀和严重瘀伤。袭击发生的时候，佩洛西并不在寓所，他当时正在首都华盛顿，随即受到保护。美国国会警察将协助三藩市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展开调查。 有传媒报道，疑凶犯案期间不断叫喊，追问佩洛西的下落。白宫发表声明说，总统拜登在保罗遇袭之后已经同佩洛西通话，予以慰问和表示支持。拜登同时对所有形式的暴力行为予以谴责。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坏车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嘅第二线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咧就未有咁挤塞噶。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晓光街啊。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嘅第二线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晓光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白沙湾码头。咁后少少嗰段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啦，石荫由于有水管急收，梨木道来回方向近住凌峰苑，同埋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石梨天主教中学附近啦，都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一带就比较车多。屯门嘅乡事会路啊，受较早前爆水管影响，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小安苑都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同埋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10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頭先聽完咧，阿葉博士講好多啦，即係創科領域上啦，去叫做鼓勵到年輕人咧，進到灣區嗰度咧尋找工作機遇啦，咁樣。咁啊，講開工作嘅空間，其實即係翻到去內地咧，譬如有啲廠房咧都個工作空間都幾好。第一夠大咧，第二有得打籃球啦，第三有得打乒乓波啦，因為乒乓波國球嚟啊嘛。第四有咩？有午睡空間嗱，仲有原來第五就係飯堂啦。 係啦，呢啲都係啲大陸啊或者內地企業咧常有嘅嘢。 係啊，所以我真係喺依刻咧，好想同你分享一下，因為咧我以前喺國內做嘢啦，加埋其實我可能去過一啲機構裏面參觀過，真係好值得分享一下。咁咧，依一個咧就係一個知名嘅基因公司啦。直情係講緊喺深圳裏面咧，一個山頭， 哦， 係好大嘅成個總面積，跟住裏面有唔同嘅 lab 啦，但係咧佢個生活空間好好嘅，即係唔係話成棟都係廠房啦，佢有個花園俾人放可能係 食花狗啊，或者散下步啊， 散步好大個花園，有埋水池咁樣，即係你覺得成個休憩用地好高嘅。跟住另外個餐廳咧，我諗成個餐廳係大過我哋港台成個面積。 咁係啦，冇得比較嘅。咁大佬，你用一間大型嘅上市公司嚟同我哋政府部門比，政府機構比啊，真係又唔得。即係公道啲講一句，我都想我哋有個籃球場或者有張乒乓波台打乒乓波咁樣。 係啊，跟住啱啱所講啦，嗰啲休憩嘅設施就好多啦，即係可能健身室啊，跟住桌球台，因为佢哋真係好鍾意打桌球嘅，我发觉过。 桌球同埋乒乓波都鍾意啊，真係。 啊、 即係我估叫做多啲一啲消闲嘅一啲项目，去俾大家可以即係叫做唞下，或者 take break 嘅时候唔好个个攞住部手机啊。你知道尤其是做工厂或者做厂啦、其实好多时候做嘅嘢都比较 routine 一啲。即係意思就係比较規模式。即或者規範式啊，你就係將個工序就係 ABC， 咁你不斷重複住。如果你仲係譬如攞住部手機打機咧，如果成個人咧個腦又好實啦，隻手又好實啦咁樣，反而應該要出去呼吸下或者做下頭先你話打桌球啊或者打乒乓波啊，呢啲都係、即叫做可以愉悅身心嘅活動咯。 即你問我嗰陣時喺香港翻過去國內做嘢咧，我反而係有唔慣嘅地方。首先飲食啦，第二就係點解咁多時間去玩嘅？可以係因為我哋咧講緊係放咗工之後咧，會一齊去打羽毛球啦。即係可能就係嗰句啦，輸咗嘅請食宵夜啊嘛。即係咧，但係咧，而家我哋就會發覺啊，可能喺香港工作嘅時候，好似就忽略咗我哋對運動啊，或者對一啲公餘時間嘅應用咧，好似係薄弱咗嘅。 係啦，咁希望即係香港企業都注意翻啦。 冇錯， 即係唔係一年一度，即係可能行呢、這個。百萬行先係攞出嚟做公司 event 公司活動咁樣， 同埋我覺得 work from home 唔係去解決到呢個生活節奏嘅問題嘅，即係大家係如何培養好成個，即係可能翻工裏面大家可能一齊會去食飯啦，跟住放工一齊去做一啲 即係聯誼下咁樣咯， 即係增強翻大家同事之間嘅溝通，其實都幾有用嘅。 係特別係呢個一定要講嘅，即係因為今時今日唔係淨係得香港同事嘅有啲企業， 有 啲內地同事嘅。咁你點樣照顧下啲內地嘅同事啊？而你香港人上到去灣區嗰度，內地同事又點樣讓到你適應啊？咁、你。即當然我哋做呢個節目咁，梗係話啊好多嘢其實你都要學習，要去適應㗎啦。即我估兩邊都係嘅，即呢個互為嘅交流。譬如你簡單，如你翻到大陸做嘢，喺灣區做嘢，喂你嗰啲叫微信好點樣可以認證，跟住點樣綁定啲乜乜卡，咁户口點樣用，提款點樣提。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嚟嘅，即係唔係話咁單純？你上到去啊，衣食住行公司包咗你就可以生活得到，並不是這樣。 不過我覺得件事都雙向嘅，其實我哋會去諗哦，我哋去揀一個好嘅工作環境啦，其實都係可能老闆會去想我哋點樣去吸引留住大家，因為其實而家可能請人又好難啦。另外要找一个好同事都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来的、所以我觉得整件事都是双向的。 我找到一个好同事，那个好同事就是你咯，是啊。 耶、 每个礼拜六朝头早都回来跟我坐一个钟头做节目啊，那么希望我们继续 keep 住做啦， 好 这样即是将一些资讯呢，即是湾区的资讯呢透过第二电波都讲出来啊。啊那比如这样，现在听着歌转过头呢， PC 又有些新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唔该晒。 记得为着心中梦想战斗，还相信细水可长流，开心总可换旧。

點樣可以有唔同嘅福利啦？ 即係有啲點點滴滴，有啲咩可以同我哋跟進 下？即係我點樣可以翻到去有啲咩待遇啦？好啊，所以我特登咧都揾咗少少資料啊，我唔知道今日佢會唔會可以聽到啦。你喺國內生活啦，相信大家都會有一個叫做大灣區嘅居住證嘅。 哦， 係啦，只要需要咧，你嗰個年齡咧係六十歲以上啦，或者六十五歲以上咧，你攞住個居住證咧就可以享有到申請呢個老年人嘅優待卡，係、啦，你就可以申請一個老年人嘅優待卡。 咁有咩可以喺入邊發生，同埋即係幫到啲長者們咧嚇？ 係啦，我哋分咗幾樣嘢嘅，分別係交通啦、醫療啦，同埋娛樂啊。系啦，咁有啲咩分別呢？喺交通方面咧，如果你六十歲嘅話咧，你就會有半價嘅優惠。 哦， 如果六十五歲以上咧，全免。 系 系啦，即系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咧就全免啦，因為香港而家講緊 兩蚊啦， 兩蚊啦， 系啦，咁兩蚊個成本都真係低嘅。 系啊，而家國內咧就係全免啦，咁咧就方便大家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又可以行下啦。咁醫療方面咧，醫療方面咧應該就喺2020年咧一月起咧，咁就係攞住居住證嘅香港居民咧，就可以喺當地買到醫療保險啦。呢個係第一件事， 即係有醫保啦，可以 係啦，冇錯。咁消費金額嘅費用嘅七至八成左右咧，醫保就會 cam 翻嘅，即係可以報銷翻嘅。咁我哋用中山嚟做中山同珠海做一個例子啊，係啊。咁大概咧就係57蚊一個月啦，個醫保。系啦，咁如果內地門診咧，其實普遍咧大概係100至200蚊一次左右嘅。 嗯，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相對地咧，而家個優惠就會變咗好高啦，喺國內係啦。 咁啊，即係希望呢啲對接嘅一啲措施咧，可以幫助到啊，可能有啲長者都即係諗住啊，喺大陸有層樓喎，翻去住下先，咁啊有幾個月又翻翻嚟香港住下先。 係啦，咁但係我都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尤其是香港可能睇開長期，即係長期都要睇醫生嘅話咧，咁可能大家都會問究竟我點樣去覆診呢？係啦，咁咧其實係都有一啲叫措施嘅，就是香港居民咧去到依個香港大學嘅深圳醫院覆診嘅話咧，有2000蚊嘅資助嘅。咁詳情咧就需要大家去睇翻個網頁啦。 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 迹方向不变人，强硬过看我们原是脆弱，几时同伤也就同样，像街中那梦想，可更亮， 区生活一小时。 系啦，咁最後咧就仲有一個文 娛樂喎、哦，你話娛樂嗰個項目我等咗好耐啦，係 啦， 點又可以娛樂到咧？ 就係、是、咧，我哋去一啲叫做文化公園啊、嗯，即係其實國內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公園噶嘛，係咁都係要收取入場門券嘅，同埋一啲文化場館，咁、 嗯、 都係啦。六十歲嘅話咧就係、是、半價，係六十五歲以上咧全免。 嗯， 系 啊，咁几好喎、啊！呢一样都系即系一啲叫做惠民嘅措施啦，以至即系令到个生活圈即系都可以帮助到一啲即系港人翻到内地生活，嗯、究竟系咪无依无靠咧？并不是嘅。咁头先 P.T. 都话，即系交通方面啦、啊，医疗方面啦、啊，再加上就系头先都有讲，喂，连文娱嗰方面，即系去到啲文化公园，你去参观一下都可能有啲特惠嘅或者免费嘅，咁呢个就可以叫做建构一个生活嘅圈子咯， 同埋咧，國內咧會有一啲叫做優先道啊、 嗯， 即係優先通道咧，專係俾長者。 咁呢個一定啦，即係、啊、你等於香港都有關愛坐啦， 冇錯。 即係呢個就緊局嚟嘅，咁啊，睇下呢啲資訊，大家上網絡嗰度就揾更加多啦。咁啊，有機會我哋又透過第一電波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啦。咁啊，今個早上咧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大家有個美好嘅星期六啦，可以同啲長者行下山都好 happy 噶，即係去下南丫島啊、大澳啊。 哇！ 梅窝啊，嗰啲大家行下啊，秋高气爽系咪先？咁啊，即系饮翻个靓茶，咁啊，开展你美好嘅星期六啊，或者听日美好嘅星期日啦、啊，咁啊，开心一下最紧要。今日多谢晒位好拍档 PC 司长， 多谢晒， 拜拜。Bye bye 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比现时可观看落下，就算刺伤也未怕，满手鲜红当摘花，即使失眠几难挨，仍可冥想一下。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日后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仍堪称好结果。离开我得到自由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低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顿用去放低，该感激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